晚將會主持內閣會議，討論應對疫情措施。新南威爾士州和維多利亞州將會要求暫停所有非必須的活動，包括下令餐廳和酒吧停業。維州表示會自行在星期二起關閉全部學校。天气方面，一股温暖的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沿岸有雾，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潮湿有雾，本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日间温暖。现在的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首先讲隧道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新界区清水湾影业路去坑口方向，近住宝宁路一段是车多，路尾是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另外宝林北路去坑口近景林村一段是慢车，而超顺路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澳路一段亦都是慢车，路尾在宝邑路。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受到紧急维修影响，德士古道去石岗方向近沙咀道的慢线是需要封闭。另外是一些清明节的封路，在沙田直至到今晚的6点钟，介乎沙田油安街至到富山火葬场之间的一段下城门道是会暂时封闭。另外去宝福山方向近住沙田政府合署对出的一段排头街亦都是会封闭。而在葵青直至到5点钟，荃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是有封路，例如永贤街、永孝街、部分的永德街和永顺街都会暂时封闭。而介乎葵起街至到永建街之间的一段永基路是会改为单程南行。跟住是港铁消息，为了方便市民前往沙岭扫墓，由头班车直至到晚上的7点钟，东铁线部分列车是会来往罗湖站，详情可以留意翻车站的资讯。而罗湖站亦都会局部开放，不过落马洲站仍然是需要关闭。而为了配合沙田马场的运作安排，今日东铁线的马场站是会关闭，列车是不停马场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了酒或者食了药都不可以踩单车，单车是不可以在行人路载人和大型的货物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细佬你都有今日啦。阿妈叫你今日洗厕所， 唉，收到。 千祈唔好求求其其攞水冲下先、啊。 阿哥，我又点会呢？我一定会用1:99稀释漂白水清洗座厕、浴缸同埋洗手盆噶。 嗯，咁金属表面啊，唔可以用漂白水嚟抹嘅话，又应该点做呢？ 可以用 70% 酒精含量嘅消毒火酒去抹，之后咧再用冲水试清洗。啊，哥哥啊，我都要提你一样嘢、啊。 你想提我咩呢？系咪提我试啊？ 系啦，提你试嘅时候咧，避免病毒传播，冲厕之前咧就一定要冚埋厕所板，咁就可以防止冲厕嘅时候气流将细菌冲至6尺外，污染厕所内嘅其他物品，例如我咁样啦。 哦，咁紧要嘅事啊，唔单止我哋两个啊，所有人都应该记住啊。 好嘢。好嘢！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大大利！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去年他因为参与占中而被判刑，由一个立法会议员变成阶下囚。 他是社工邵家津，在赤柱监狱的这163日里面，他用文字写下在监狱的所思所感，同时亦反思和批判当下社会的福利议题。 我这本书呢就在监房里面去完成的，在监房里面呢最好做的事呢就是看书和写字，每一次写完一封信之后呢都会请一位在不同院校教的社工老师呢帮我写一封信就回信，好像一个对读一样。对于狱政的改善呢，我在里面呢就有另一种体会，所以呢我又讲紧我怎样在里面去争取筹权啦。我当然亦都有讨论到呢，究竟那些所谓的曱甴啊，所谓的警犬呢啲字眼呢，在社工价值里面来讲呢，是有啲乜嘢值得我哋留意的地方。 提到佢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文章，佢就话是去年6月4号写成的呢一篇。 我在狱里面去想紧乜嘢叫赢，乜嘢叫输。咁我自己当时4月24号坐监啦，啱啱嗰阵时仲要经过一个心脏手术啦，有好多时候呢都有好多挥之不去嘅一啲挫折嘅。例如有时啲职员都会问你，你觉得咁样值得咩？你觉得咁样做有意思咩？或者望住电视，望住其他议员同事就喺议会上面身光颈靓咁样喺度议论滔滔，但你自己呢就喺街下囚咁样坐喺饭堂，坐喺嗰张台嗰度悠悠愁愁。咁我嗰阵时我就整咗一篇叫自己认输才算输嘅文章，俾出面嘅手足，但系更加重要嘅其实系俾墙里边嘅自己。 除咗邵家津嘅文字之外，回信嘅部分就由立法会议员张超雄、中大社工系副教授黄雄等等书写。 囚固的社工15封给社工的信， 香港基督徒学会出版。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 拐咁快噶啦，两点搭二噶啦，已经 系啦，快活不知时日过 系嘛， 系啊， 时日过真系啊，我哋又一个星期啦，中女宅男杀很大喺度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啊，有彭程有曾志豪嘅， 冇错，咁啊继续咧，我哋有呢一个家居隔离安全措施咧，就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咁样噶， 系冇错，同大家用呢个方法做节目啊，要小心啲啦，因为咧就大家都好明白啦，咁就我哋喺香港或者全球发生嘅呢个新型冠状病毒嘅个案咧，有多咗好多啦吓，咁啊过去一个星期嘅香港咧，哇真系好得人惊噶，多了差唔多成100宗噶， 我单日都话新增 40几宗啊，系啊冇错， 夸张啊， 即系所以大家真系要听话，真系要小心啲啊。 咁但系咧就已经两个月咯噃，好攰咯， 忍下啦， 再加上。我在 LA 同埋我喺 London 翻嚟，翻嚟系嘛？ 我人系比较直嘅，同埋有啲，you know， 好西化噶。 咁点啊？ 西化我哋好 free 噶嘛？系、 yeah? 啊，所以我觉得翻到嚟，嗱唔使咁大惊小怪 ，relax，come on， 我唔 relax 咯，我谂你唔应该 relax 啊，你千里迢迢咁辛苦，你屋企人帮你扑张机票咁样翻嚟香港，你都用脚投咗票。去选择啦，咁你十几个钟头飞机咁辛苦翻到嚟，咁唔该你乖乖地都听话啦。 I know you, you don't know 啦，我咁远翻嚟，我就系想传达我哋呢啲 take it easy。 You take it easy， 话俾 咁你不如唔好翻嚟啦，你其实留翻去英国 OK 噶， 横掂 都封城咯，而家翻去啦。 你见唔到我哋英？你见唔到我哋喺 London 嗰个地铁站度咧？我哋已经做紧唔戴口罩搭地铁噶啦咩？我翻到嚟就系想传播俾大家， 系嘛？ 你哋唔使咁紧张，唔戴口罩唔使惊，我哋都唔惊口罩啦。 你都唔惊嘅系嘛？咁你翻嚟 系咯？我哋咪翻嚟话俾大家听，你哋唔使咁紧张。 咁你翻嚟乖乖地留屋企啦。嗱，真系嘅，大家即系19号之后，当然要执行嗰个嘅即系隔离。强制隔离的措施啦，咁真系乖乖地啦，你自己带咗嗰个手带咧，唔该你咧留喺屋企系啦，家居隔离。哦，你唔喺屋企嘅，你喺个酒店嗰度都乖乖地坐喺度。但系19号之前翻嚟嗰啲咧，即系港岛喺个空窗期翻嚟嗰啲咧，都唔该咧，大家都听话话。其实真系嘅，有好多人咧，即系阿曾志豪之前咧喺外国唔同嘅地方都翻咗嚟啦，因为都开始即系上一个月都开始陆续都爆发呢啲疫症啦，好多都即系我身边我都识好多人咧，系啦，都自动自觉自己话我唔出嚟住啦吓，我自我隔离啦，咁即系乖乖地嘅。 佢会唔会即系喺呢个时候咧， 他们会觉得这个是真的展现自我的一个方法来的呢？ 展现自我有没有功德心的方法？ 因为我就啲都唔系好谂得明，嗱佢走出嚟已经即系衰噶啦，佢仲要话埋俾你听我剪埋手带， 哦系啊， 剪埋手带都已经衰两格噶啦，佢仲、 啊、 要衰到摆 I G 度， 系啊， 真系我哋老啦，新世代啊， 我认噶， 做衰嘢系仲要摆埋落 I G 度，其实佢似系咩咧？ 似咩？ 似啊我哋嗰啲考生， 嗯哼， 我哋中意咧， 我哋啲考生系咁嘅咩？ 我以前啲考生好中意咧影嗰个咧考生嗰个咧巴曲啊，即系当我哋考 D S E 嘅时候咧，话明唔准喺市场里边影相噶嘛，又或者当你去投票嘅时候咧、 哦，我就系谂起嗰啲投票嗰啲影嗰啲咯， 每年都总系有个别少量咧影下嗰张巴曲，影下咧自己投票嗰张纸咧，跟住然后就 喂嗱 上网。 但我觉得咧呢、這个即系两个唔同层面，你就话投票嗰啲人咧，即系可能系觉得啊，我唔知道嗰啲条例。系 啊， 即系话唔可以影相啫。你冇理由唔知道强制隔离嘅时候，你戴咗个手带，你系唔可以出街噶嘛？系咪啊？ 我以为个手带如果叫强制，我剪会爆炸。 啊，系啊，咁你就剪啊。咁跟住话俾你，你睇下唔爆炸，大家一齐嚟咯，好唔好啊？你出街啊，真系个社会爆炸噶啦，唔该。 系啊，同埋我怀疑咁样嘅，因为而家咧呢一代咧，我哋兴玩嗰啲 YouTube 嘅时候咧，你知唔知边一种嘅 YouTube 嘅影片系最受欢迎？ 就系、是、开盒啊嗰啲。 系啦，哎呀，你好醒啊，跟到潮流啦， 我跟到少少，我掹住个车边，系啊。 喂，咁佢好明显就系咧，用咗呢一种咧开箱文嘅呢种谂法。 系啊，系啊。 不如同大家一齐开箱下。 你开箱，你真系好伤害啊，好伤害，即系个社会嘅，真系嘅。 系啊，我真系好惊啊！我冇见过咁样开带咧。 我都系未见过，即系老老实实啦。 同埋你谂下嗱，佢开完带咧，嗱，我谂住最衰最衰，如果你最体谅佢咧。咁算啦，你自己戴翻个口罩咧，咁你做咗衰嘢，你唔好真系同人讲啊。佢唔单止摆上网啦，仲要有一个系去咗姨妈家私度瞓觉啊嘛。佢好明显系特登噶啦， 系啊， 佢唔通真系特登翻到嚟咧，好人好姐话，不如今日咁啱去嗰个姨妈行下啦。佢其实都系想话俾你听，我唔怕啦，你话会传染啊嘛，我试俾你睇啊咁样。啊，点解嘅咧？ 系啦，真系唔系好明点解啊！即系嗱，我就唔系好认识啦，即系不过就睇到啲报道，成日都讲咧，啲比较年轻一啲嘅人士啦，吓， 敢自我咁 样，冇咩病征啊，系咁，但系你知个社会好多唔同嘅人噶嘛，唔系净系后生仔噶嘛， 冇错， 所以你真系要忍一忍，系咪？十四日有一条好汗噶啦，系咪啊？ 即系会唔会有啲人咧，可能因为佢长期 long 啲啊，即系如果咧我同情地谅解咧，会唔会有啲留学生咧，佢翻嚟会情人嘅？即系佢可能已经 会朋友又好，会情人又 好，所以佢唔可以再即系我唔可以再见唔到你啦，罗文欧，我一定要即刻望住你，我唔要你再隔离十四日。 平 时可能佢哋就冲我出嚟。 咁平时你都 Skype 噶啦，系咪？平时 可以 Zoom 添。 系咯，你又 Zoom 噶啦，都唔争在嗰十几日啦。 喂，会唔会真系咁啱就系有好多咧？嗱，我唔知啊，即系听紧我哋节目嗰啲咧，会唔会你自己或者你身边啲人咧，佢咁啱留学生翻嚟咧，可能真系因为有情人啊，有朋友啊，佢真系冇忍到手咧，就走咗出去啦。 我相信都应该都有。 系咯，即系咁嗱，如果调翻转啦，嗱，如果你有个 partner 就系呢个 long 啲嘅对象。佢又翻咗嚟，你会唔会忍得住手咧？ 我叫佢即刻隔离。 如果唔系我噶，中嘅男人， 梗唔系啦。 你 系为咗大家安全着想啊嘛。 你唔爱我啦，而家我啱啱翻嚟，你都叫我隔离。 如果你咁样真系唔爱我啦，你都唔爱呢个社会添啊。 最多我戴啦， 真系啊！你戴咩？戴口罩啦，梗系。 梗系啦，唔系戴咩？ 梗系戴咩啊？ 我平时都唔 戴埋口罩同埋戴帽啊，着好衫添啊。 系啊，我 拉翻拉链。 你以前成日话我唔爱你，所以我而家戴咯。 冇讲过，你而家咁样真系唔爱。唔系，做一个有负责任嘅人咧，即系大家当然有咁嘅权力或者有咁嘅权利去出街啦。 冇 咁嘅 权利噶， 唔系，即系你有咁嘅权利系嘛？你有咁嘅权利，你话我中意去边就去边。但系如果你执行紧呢个隔离令嘅时候咧， 就冇咗呢个权利噶啦。 你咧就有咁嘅责任，系啦，做一个有责任。任嘅人啦，好唔好啊？我哋嘅社会需要大家一齐合作嘅，而家真系 会唔会佢哋其实系想入度假村啊？即系佢觉得喺屋企隔离，其实佢唔想，佢想见识一下有钱到有和牛窝打嘅度假村，喂，就俾两嚿 冇啦，呢啲已经俾两嚿水啦，而家 佢系咪谂错咗隔离咧？真系， 即系因为想食碗车仔面系嘛，谂住听喺隔离系咪噶？喂，唔好乱咁试啊！真系，大家合作啦，好唔好啊？ 系咯。好有心思嘅，即 系 你拣呢只歌， 系咪？听下。 what we need to survive together alive. Ebony and ivory live together in perfect harmony, side by side on my piano keyboard. Oh Lord, why don't we? 冇听过呢一只歌啦， 系 Paul McCartney 同埋 Stevie Wonder， 系啊 ，Ebony and Ivory， 钢琴键盘， 系啦，冇错，个钢琴嘅琴键系啦，即系个琴键系有黑。黑键有白键啦，系嘛？咁先弹得响噶嘛，系咪？咁所以而家要大家合作咯。 系啊，呢只歌如果你话你未听过嘅话咧，我哋会有一个通俗啲嘅讲法噶。 咩啊？通俗啲嘅讲法？ 小朋友玩嗰只咧，黑白配，男仔女仔配。 我就嚟讲我哋以前玩拍手嗰啲咧， 咪就呢个咯。 白系咪呢个？ 黑白配咯，咪啱咯。 我冇嗰句噶，净系黑白拍拍拍拍拍拍噶啦。 你一定冇睇嗰阵时，成日喺亚视卖广告嗰啲咧。 冇啊！ 全部都系咁啊！真系。嗱呢輪啊，頭先我哋講啦，如果你真係喺外國翻嚟咧，喂，就算你幾有 long 啲嗰種需求啊，嗰種熱切咧，麻煩你都再忍多14日啦，係啦，即係你都無謂害你伴侶啊，咩都好啦。 即係屋企人都係啦，我都知道大家都要翻到嚟屋企，好多時候都係家居隔離，咁啊，大家即係乖乖地咁，真係留喺屋企啦。 係嗱，咁另外一個咧，亦都係無端端咧，好多城中啲潮人啊，突然間就好驚嘅一樣嘢咧，就嗰啲人話死啦，喺我夜蒲嗰度，而家可能心慌慌、啊。即系呢个兰桂坊就变咗即系惊慌乐园咁样， 系咯， 有啲 我今日睇到报纸嘅形容成为妖咩妖域啊叫做， 哇入边咁夸张，老实都系几个 case 喺嗰度，即系不过你比较集中啲咁解啫， 系啦，因为呢系啦，即系呢几单嘅确诊个案都系喺嗰度，不过好似有个好大嘅误会出现吧， 系啊，我觉得呢个真系好惨，我唔知咧，喺呢个新闻传嘅时候咧，有冇喺兰桂坊铺开嘅嗰啲人咧，睇完之后咧，自己熬晒惊晒，因为就话咯，其中某一个确诊嘅个案咧，唔知182号咧，一位女士好惨噶，就话佢系本来话佢背景就系喺加拿大国际学校度做文员嘅嗰位咧，50岁。无端端系我应该系琴日定前晚夜晚咧收到嘅，应该系前晚啊，礼拜五晚咧，突然间咧大家不约而同咧就收到同一个信息咧，就话哎呀大件事啦，你睇张相，张相好靓女，有一个咧、即系如果用我哋节目成日讲个俗语咧，美魔女，无端端有个美魔女张相咧就 forward 俾所有唔同嘅人都收到，跟住就话啦。跟住话呢个咧，原来就系话嗰个50岁嘅女士啊，跟住话吓50岁佢都咁靓嘅， 咁突然間要 send 出嚟呢，然後就開始有第二篇文出嚟啦，就話喂話呢呢個女士啊，就呢喺呢個多與多名友人喺蘭桂坊度呢，嗱當時篇文係咁寫㗎，話一夜情，跟住啲人就嘩唔係嘛，咁梗係驚訝幾樣啦，又話話呢個年紀可以咁嘅樣啦，然後再嚟下一步呢就話喂點解會一夜情 呀， 咪點解會一夜情，咁然後大家就好驚啦，然後大家就話啦啊係咪衰呢，去蒲啦，蒲到咁樣啦，咁樣全足我諗應該有大半晚，去到好似呢唔知再入夜啲定係第二朝早呢，總之大概都要隔咗五六個鐘㗎啦，全咗一個晚上㗎啦，終於到有人呢就 fact check， 然後就話啦喂全球炒車喎，首先嗰、那個新聞呢嚟自嗰個報道，明明就話呢佢哋係與多名友人去蘭桂坊度呢社交啫。即係普通聚會你哋去飲嘢咁樣，就俾人改咗字，就寫咗做一夜情，爭幾遠先得㗎。 梗係啦，兩個唔同嘅環境，兩個唔同嘅活動嚟 喎。係完全唔同性質㗎喎，即係大家都係 gathering， 好遠㗎喎，爭真係。嗱呢個第一個啦，第二個呢連張相都係假㗎。 哦係嗎？张相真系假噶， 因为张相咧后来有一个苦主冲咗出嚟，佢话：喂，呢张相系我嚟噶，佢个韩裔，佢个韩国女士嚟嘅， 韩国女仔嚟嘅， 系啊，唔知做 model 定唔知乜鬼咧，佢话、好似唔系做老板嘅，总之佢系领完全唔同嘅。嗰、那个有人落咗我张相，就话系嗰个五十岁嘅女文员咁样， 系真系唔开心啊！ 原来名副其实系图文并茂啊， 系 错荒谬嗰谋咁样， 即系所以真系啊吓。即系未 check 清楚之前，大家仲倾到哇！即系 眉飞色舞， 系啦，几开心啊！真系，我就冇乜点留意，即系我就知道呢个确诊个案啦，佢发生嘅即系事啦。但你讲到系一夜情呢一个说法咧，我 太夸张。 系我喺啲社交网站嗰度，咁当然有啲八卦咁嘅嘢啦。咁但我记得有个朋友咧就话啦，点解唔可以啊？五十岁就算发生一夜情，冇咁嘅资格嘅咩？点解你要咁样话佢啊？ 系啊， 系啦，即系话你咪歧视，系咪年龄歧视啊？ 系啊， 系咪性别歧视啊？ 咁然後更加多人就因為望住嗰張假相咧、就話喂唔係喎，保養得好好、啊、喎，搞到咧你知嗰個晚上咧，大家不停喺度討論咧，就話喂呀，其實你哋去老闆咧係咪真係會咧唔理咩年紀㗎，見到好樣就去啊咁樣，無端端就變咗咧， 就呢啲咁嘅分享啦， 討論咗呢啲分享，直至成件事澄清之前，大家就聚焦咗喺呢度嘅， 啱啊， 所以我覺得證明咗咩咧？嗱，每個地方一爆發呢一個所謂傳染嘅時候咧。就會有關於呢個地方嘅嗰啲背景咧，就流出嚟。 係係係。 譬如你冇驚冇見過之前啲人話嗰啲公共屋邨咧，哇嗰度啲人一夜情咁，唔會傳嗰啲咩屋邨唔會搞呢啲嘢啊嘛。我蘭桂坊咧， 係 大家真係幻想太多啦，似乎喺嗰度。 係啊係啊，呢個夜蒲嘅地方啊嘛，酒吧可以有好多好開心嘅事情發生啦，或者咁講啦。不過依家咧真係我諗都。唔好啦， 好啦， 系啊，即系我谂，无论就系咪 有 几 耐冇去过， 冇啊，真系好耐冇去啊，我唔系成日去噶，你系咪啊？ 我梗系唔系啦，我有十年冇去过啦。 系咩？你经过？ 经过都 咩啊？你上次咪招呼嗰个咩嘅？ 哇！嗰啲几年 嗰、那个嗰、那个揸火车个车长咧， 高铁嗰个真系唔好提啦。咪所以嗱，当 两个男人去， 系咯。而家咧咁多人就有啲怪责嘅，就话你可唔可以而家呢个时候唔好去蒲啦？唔得。 系啊，系啊。 吓、啊，人哋外国都禁酒吧。嗱，又真喎。 不過咁啊，禁酒吧呢樣嘢，啱啱有個朋友先至喺英國，先至喺度講。 點啊？ 咁咧，佢就話咧，咁 Boris Johnson 都講咗啦，所有嗰啲酒吧啊、咩 gym 啊、咩全部冚唪都閂曬啦，咁樣咁啊，真係閂曬嘅。咁但係咧，喺倫敦嗰度咧，咁佢又真係閂咗。咁但係咧，離開倫敦咧，佢就話啦，其實一樣啲人就照走出去蒲，唔知點解即係唔理任何嘢，唔理禁令。咁佢喺度講咧，大家都知噶啦。咁啊，因為呢個疫症咁封城啦，咁超級市場當然咧又會即係買 搶嘢啦， 買嘢啦，大家都買嘢。咁佢都有好多唔同嗰啲限購令嘅。咁我哋嗰啲限購令好多時候都係廁紙兩卷啊， 係 啦，兩條啊， 或者啲衛生用品、 衛生用品啊，限你買啊，但係佢加多一樣嘢。 英國 喺英國係啦， 啤酒 係酒類飲品，每人限買三支。 其实点解唔？ 佢喺 Manchester， 即系佢喺曼彻斯特嗰度。咁你都证明咗佢哋好中意去饮嘢啦，好中意饮酒啦。咁就系惊好多人都会走去，即系叫囤积啲酒啊，惊你买得太多买晒，咁所以咧就只系每人限买三支。咁同埋嗰啲二十四小时嗰啲超级市场咧，咁以往都开到咁夜啦，而家唔系啦。开早啲闩门，点解咧？夜晚要留翻啲时间咧，要即系翻货啊！等大家唔使喺嗰啲时间抢嚟抢去，俾酒又好，餐酒。 酒又好，咩酒都好，佢乜酒都饮嘅。 我反而唔明白，其实咧，你为咗唔好俾佢去酒吧咧，其实你应该无限量鼓励佢喺 屋企啦 饮酒啊嘛。其实点解 系咯？ 限佢买三支，佢大条道理，我三支 唔系咁，同买厕纸嘅道理一样啫嘛。如果你一个人买晒，咁其他人咪冇咯。咁其他人冇，咪嗰啲人咪走去出街咯。 佢而家咪 嗰啲咪曳曳猪咯，所以 咧嗱，我哋其实呢度有个小呼吁咧，听我哋嘅收音机嘅听众咧，你有几多？都是那些喜欢去喝酒啊，无论你说兰桂坊还是湾仔什么酒吧 都好啦。 喂，呢排你哋仲有冇去酒吧咧？ 我睇过 警况系点？ 我睇过一个新闻啊，话一个日本嘅女仔咧，又系好中意饮嘢噶嘛。咁点咧？佢就系利用而家网上大家好兴用嚟开会嘅 Zoom， 系啦，跟住咧就每人喺屋企咁啊一齐饮啤酒。咁跟住咧，佢话八个女仔一齐就系各自自己喺屋企揸住杯嘢，然之后就一路咁样喺度倾偈咯。 咁安全嘅， 安全好多， 又唔使着吊带衫出去同一斗过啦。 系咯，你中意化妆俾你嘅朋友睇到都得嘅，咪着上半身咯。 望 你咪见男人一样 zoom 咯，咁佢咪就系吓 zoom 埋啲咁睇你一样得嘅啫。 系啊，嗱17388啦，如果你呢排有去酒吧饮个酒嘅话咧，喂嗰个心情啊、态度啊、各样设备系点嘅咧？喂，打个电话嚟17388啦，我哋今日都想听下你嘅意见。 好，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专家之一、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相信，新型肺炎确诊宗数可能创新高，而家系最高风险、最危险嘅转捩点，呼吁市民自律，食肆考虑暂停夜市，甚至政府可以参考英国嘅做法，下令部分场所暂停营业，但需要确保基层打工仔收入达到某一个上限。他又认为向部分入境者派样本瓶以收集样本作病毒检测的安排，需要扩大范围至所有由高风险地区或者国家返港的人士。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本港经济正是处于水深火热，市道较沙士的时候更加严峻，不少中小企正是承受生意断崖式下跌，多项的数据显示香港经济环境正是不断恶化。他发表题为《力保经济元气》的最新网志的时候又强调，要继续做好撑企业保就业，保住本地经济元气，同时要做好防疫抗疫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和经济活动。陈茂波说，要继续做好防疫抗疫工作，同时社会要放低分歧，避免再自我伤害。香港邮政表示，全线邮政局由听日起星期一至到五会维持正常开门时间，但提早在下午四点关闭。星期六的营业时间如常，但邮政总局、尖沙咀邮政局和机场邮政局会提早在下午四点关闭。渠务署表示，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发展，听日起只是维持紧急和必要的公共服务，以及为市民提供的基本和有限度服务。教育局说，辖下各区的区域教育服务处、幼稚园和幼儿中心联合办事处，听日起只是提供必要、紧急和有限度的基本公共服务，如需前往可以先致电查询。生产力促进局将会在听日起至到3月29号恢复实施特别上班安排。除了提供紧急服务的职员之外，其他职员可以选择留在屋企工作。在北京，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说，中国金融市场比境外市场平稳，境外市场剧烈波动对中国有影响，但这个影响是可控、有限和阶段性，而疫情对 A 股的影响已经逐步被消化，企业复工复产正在加快。另外，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宇露说，目前内地宏观经济运行平稳，总供给和总需求基本平衡，不存在长期通胀或者通缩的基础。陈宇露又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欧美和很多新兴市场股市大幅下跌，国内疫情防控未取得最终胜利，中国依然克服种种的困难，对国际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沿岸有雾，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潮湿有雾，本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九龙区嘅路面情况，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嘅影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黄石楼嘅第三同埋第四线依家已经封闭咗啦，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另外，观塘嘅瑞和街去九龙湾方向近富仁街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喺协和大厦。而喺新界区，普通道去西贡方向近乡事会理一段慢车，龙尾喺四洲集团大厦。而在港岛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深水湾一段是交通繁忙，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啦。提提大家啲清明节的特别交通安排啦，在薄扶林直至到今日晏昼的五点钟，介乎域多利道和碧丽道之间的一段金粟街会改为单程南行。而在将军澳区，为了配合市民前往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由现在直至到六点钟，高超道通往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的通道是会暂时封闭的。隧道情况，现在各区隧道的出入口暂时是畅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大家好，我是玩玩星期天的蔡敬文啊。遇到任何困难，我哋最重要的就是互相扶持。记住，逆境之中你绝不孤单，因为有我哋 Stay with you。 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什么是中女啊？我觉得其实是譬如你的年纪啊、肉体的思想啊 ,over 了30都可以叫自己是中女了。但我对中女另一个定义就可以说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落活女仔咯，即是要爱自己，要懂得怎样去追求自己人生的一些东西。 彭晴、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好啦，翻翻嚟我哋嘅节目啦，系而家系2:37嘅。 系啊，喂阿柏晴啊，啱啱咧，我哋咪讲话即系饮酒喺酒吧饮酒咧，即系话喂，如果你而家惊去兰桂坊啊咩嘅话咧，你可以自己屋企饮酒啦。又或者头先阿彭晴都话咧，喂，如果真系要饮酒嘅话咧，点算咧？咁你会唔会试下用 Zoom 咧，即系同人哋去倾偈啊，去玩啊咁样？咁但系咧，后来我见到咧，我哋有个同事啊。佢又 send 咗一段片俾我哋咧，就解決咧所謂飲酒寂寞嘅困難。 點啊？有咩方法啦？ 係啦，咁咧我啱啱 send 咗俾你嘅都，咁咧佢就話有一個外國人咧，就自己匿埋喺個廁所度。咁咧佢嗰個廁所咧，因為咧有三面鏡嘅，咁啊每面鏡咧折射角度咧就好似出現咗唔同嘅人咧，嗰、那個好可愛嘅外國男士，佢、 啊、 就咧頭先我開埋聲聽咧，佢就話千千千千，佢就不停咧攞住個酒杯咧，唔知裝住香檳定酒咧，就對住塊鏡嘅自己啦，喺度不停喺度乾杯咯，係啊，即係好似咧自己一次過咧就見到好多唔同嘅朋友咁樣咧，我覺得有一種啊。李白嗰個月下獨酌啊， 对影成三人啊，即系自己同个影饮酒咧，加埋都有三个咁样咧，哇，好好笑呢、這个。有冇咁惨啊？而家系咪啊？ 喂，都系惨噶，要自我隔离啊嘛。不过另外亦都谂翻，我哋初初做节目讲啲宅男咧，你记唔记得咧？有一个日本嘅男仔咧，咪影住一系列嘅相嘅， 跟住 系啦，扮有女朋友咁样啦，即系都有少少异曲同工之妙咯，有少少， 咪 俾人感觉到自己好似同人哋一齐咯，又系。 系啊，有啲苦中作乐咁样嘅，即系味道咁样咯。咁啊，呢个就系、 是、大家解决自己一个人饮酒嘅寂寞。嘅方法啦， 喺而家呢个寂寞嘅情况之下咧，咁究竟点算咧？咁样嗱， 有我哋陪住你嘛， 系啦，我哋陪住你，咁同埋咧，我哋会继续咧就帮你鞭挞下咧呢个世界上嘅男男女女嘅，点解用鞭挞咧？系啦，我觉得终于明白啊！我哋成日话鞭策同鞭挞，你觉得有冇分别嘅咧？ 鞭策。鞭策同鞭挞，鞭策都差唔多嘅，都系要鞭嘅。 唔系鞭策就好正面嘅。 系啦，但鞭挞就哎呀，唔该你啊。 系啦，通常都系话咧，多谢我老婆咧，佢成日咧就鞭策我，于是乎就令到我咧就迈步向前啊，永不停步咁样。咁但系好可能咧，如果你摸喺酒杯底咧，同啲 friend 讲，我老婆成日鞭挞我噶，佢成日都 好少人咁讲噶，好少老婆成日闹我嘅啫。 系，我都觉得太文嘲啦。 系啊，系啊，一系就讲得再粗鲁啲啦。 鞭尸咯，佢仲鞭尸 你哋系咪都？你哋我真系好想请教一下，你哋系咪围埋有阵时都会咁样同大家一齐吐下苦水噶？ 你讲边啲叫你哋啊？吐咩？ 即系你哋啲 男人 嗱，系啊系啊系、啊，大家围埋一齐围炉取暖，讲下老婆点样对自己唔好嘅时候咧。 咁、如果你哋啲女人仔埋一齐都系讲下人哋个老公几好嘅时候，我哋咪都系讲紧自己个老婆几好咯。 我哋好少讲老公自己好嗰一面嘅，自己好即系老公好心知得噶啦。 唔系你哋唔会讲人哋个老公好嗰一面嘅咩？ 我冇喎，系啊，我哋好少噶。 哦，即系唔会互相吹捧嘅。 我哋都系讲啲衰嘢。 系啊，哎呀，你幸福啦，老公唔使做啊，养你咁样真系。 哦，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讲呢啲啊， 即系系啦， 系啊， 有一部分啦，系啦，有啲都唔系嘅， 系啊， 通常都系大家喺度即系互相支持下啊嘛， 系互相支持，系咯，通常都系一个下面就三个闹咁样咧，好电视嗰啲姨妈姑姐咧，即系又要讲翻嗰套《爱的迫降》咧，我觉得最吸引咧，其实唔系男女主角，而系咧佢里边曾经出现过一班咧所谓嘅八婆同乡会咧，就一女有难咧就八婆支援嘅，有八个女人咧就一齐走埋出嚟话，哎，我帮你出头啦，你哋。要咁啊咁样咧，现实真系好似 女人就系最需要呢啲 support 啊嘛，系咪？ 需要 我唔系孤单噶嘛，系有人支持我，睇下佢几衰先得噶。 系啊，嗱，今日我哋一齐鞭挞又好， 鞭 策又好，鞭尸都好啦。 系 你身边，请问有冇拖延症嘅男人？ 咦，新嘅症状嚟噶？ 拖延症都唔新啊！ 吓、 啊，起码我人 我用一个症状嚟到， 我应该呢个症状我都跟咗我四十几年。 你系咁样噶？ 我系，其实就连你呢个拍档，你都见到我呢个症状都应该唔轻噶啦。 你因为成日都唔记得嘢咧。 哎呀，好体谅啊！ 系啊，我知道你忙啫。 系啊，嗱呢啲咪就系咯，距离产生美啊！一个礼拜见一次，再加埋而家家居隔离咧，行程把口几好啊！ 都系噶， 系啊。 如果我成日见嘅话，就唔系咁噶。 系啊，佢应该就唔会讲得出嗰句你忙啊嘛。 我唔系，我都讲得出噶，梗系啦，你咁忙系咪？明噶啦， 佢个微音高咗五层楼噶， 好体谅噶。系啊，咁大家咁样沟通咪好啲咯，你明噶啦，嗬？ 系咯，你明噶啦。咁你想人哋同你点讲嘢嘅应该？ 咩点讲嘢啊？ 即系好 唔使讲嘢嘅，做嘢就得噶啦。即系有拖延症嘅意思，即系话其实我谂喺日常即系大家生活当中系咪啊？即系我谂最简单就系我叫你做啲嘢， 冇错， 系咪咁嘅意思啊？ 拖咯 ，hea 咯，唔做咯。譬如咧有啲网友咧，佢就喺度呻啊。佢点讲咧？佢就话。冇噶，我老公有拖延症，咁啊证据系点咧？譬如话其他人咧一两日已经完成到嘅嘢咧，佢可以拖几个月。咁我新鲜滚热辣，我都可以承认啦。 你都可以。 我点解我行车证突然间冇咗效咧？ 哦，系啊，你今日竟然系。 系啊，我之前风骚度都讲咗咧，我未来两个礼拜我都要一定要搭呢、這个即系 公共交通 工 具 咧。最紧要就系要准时去等巴士啊，咁样啦。 嗯、 就系因为我自己衰咯，我拖延咯。 嗯哼。 呢个真系好，呢、這个症状真系为我而开噶。其实咧，譬如嗰、那个汽车公司咧，佢两个月之前已经 send 咗封提示信俾。 我， 嗯， hey， 車主你的行車證三月到期，而家是一月，你記得辦手續啦。 係啊係啊， 我想問一下，如果你冇拖延症嘅應該， 我一時時啦，但係喺呢啲咁嘅大事上面咧，我係唔會拖延。 咁如果你見到呢封信，你會點做嘅？ 咪即刻做嘢咯，即刻申請咯。 你嗰個， 我話俾你聽啊，我係會點樣咧？即係我先生比較緊張啲嘅，咁佢就會一早咧就話啦，嗱記得幾時咧到期啦，你記得提啦我啦，知唔知道啊？咁樣，咁我咪寫低，我會記住咯。咁差唔多時間我就會提佢咯，因為佢話你要搞幾個月嘅，知唔知道啊？ 係啊， 哦，我知道咁樣，咁咪記住咯。 呢啲咪就係健康人咯，即係因為你冇呢個症啊。我有呢個症狀 咧，我有喺啲小事上面有嘅，唔會冇嘅。不過你係啦，你就嚴重啲啫。 我人體嘅構造即刻唔同咗，成日以為咧嗰，那個拖延症嘅發作咧，佢侵蝕咗我理智，麻痹咗我個大意。咁我見到呢個三月到期一月提醒咧，原來我自然個反應就會話： 到時先咯。 咁早搞咪嘥曬時間。 唔係，其實因為你就不食人間煙火，就係唔知道。到要搞咁耐，系咪咁啊？系咪咁嘅意思啊？ 唔系啊，所有嘢都系噶。譬如咧，之前交税嗰啲啦， 交税嗰啲你唔知道几时要交。 唔系啊，佢都系咁样嘅，佢一早提咗你噶嘛。 系啊，梗系 啦。你快啲报税咯。 系啊，系啊。 即系拖延症嘅人咧，嗰个症状即刻发作得好紧要，马上咧就会话：哇，两个月后先报税，我而家搞咪好嘥时间咯，我而家唔搞住啦。 其实你一世人都系咁嘅系嘛？ 都半世啦。我发觉真系噶，于是乎咧嗱。你知唔知我喺屋企收到最多嘅信系咩咧？最后 延期罚款 啦，最后缴费啦，咳水通知书啦，截电通知书啦，我全部都收埋。 其实你惯咗，都系咁嘅。 我惯匪嚟噶，我每次都想改噶，但系咧唔知点解咧，每次嗰、那个 我每次都想改噶，不过不如如果我而家改咗，就嘥咗我啲时间去改。 唔知点解会咁样？我一收到封信咧，只要唔系听日 deadline 咧，你就会觉得话。喂，咁好多時間喎，你而家做咪真係嘥咗咯？應該係我哋事情有先後緩急噶嘛，先做急嗰啲先。嗱，急嗰個咧就係、是、 你幾多道理啦？其實又唔係差嘅喎，其實你又講得通嘅喎，梗係做咗啲急嘅先啦。咁呢啲兩個月之後嘅事，咁梗係做咗啲下一秒要交稿啊。係 咪啊？ 係 咪啊？ 梗係啦，應該要咁啊。但係你又忘記咗其實時間。 即係我成日嗰個理念係點樣咧？譬如你有三個朋友生日。一个就二月，一个三月，一个四月嘅，咁而家十二月，咁你梗系唔好理佢哋啦，而家，你唔会准备定礼物噶嘛，你梗系记住廿五号耶稣生日先啦。 系啊，但你永远都唔记得咧。 唔系嗰日我哋会记得嘅，要放假。 跟住然之后，哎呀，系啊，你生日啊，哎呀 ，sorry 啊，Happy Birthday 啊， 又唔记得买礼物添，真系，我好严重下，原来呢个拖延症咧，我都承认。 系，我因为你有咁样嘅， 会啊，真系会 嘅解释，对自己有咁嘅解释。 系啊，咁然后咧，譬如嗰个网友佢话咧嗱。第一就一兩日做嘅嘢咧，佢會拖好耐啦。咁仲有一啲咧，就話平時去街咧，連衫都換埋啦，但係咧都仲要 hea 咧個零兩個鐘咧，先可以行得嘅。我又係有呢個症狀嘅。 點解咧？你又係緩急先係，我覺得，咦？我唔係換衫又嘥咗啲時間啦。 你知我老婆咧，佢成日咧防我啊！大家好似咧敵不動我不動咧，譬如一齊出街，佢就話你搞掂未先？我搞掂啦，我著埋鞋走得噶啦，你肯定啦嘛。好，咁佢就开始去换衫啦。到佢换衫啦，出晒嚟啦，然后去到门口咧，佢就好大模私样咧，拎住条锁匙话系咪走得啦？好，你等我一阵啊，我而家入房咧攞翻个手表出嚟先。啊，喂，老婆，手表摆边？ 好多乐趣啊，我觉得人哋咧话啲结咗婚好耐啲夫妻咧。咪成日擔心冇嘢講嘅，咁我諗咧，你哋屋企真係好熱鬧， 好熱鬧， 真係好熱鬧， 每次都鬧到熱辣辣啦，真係。然後我每次我都有怪自己噶，我點解我 你仲好意思怪自己？就係標擺喺邊，你仲問你老公？ 係啦， 其實你咪製造話題㗎。係， 我話點解我唔可以乾脆啲出門口嘅？跟住後來我終於明白啦。有一次我翻到屋企度，同我老豆老母食飯嘅時候，落一落樓下。我同我媽已經去到 lift 口度啦，跟住我話：老豆你行得咪？佢話：等等先。 哦， 我仲要揾翻兩個插電器出嚟先。我頭先你唔穩定嘅，係啊，得一樣咧。跟住我突然間發覺咁熟嘅個對白。 原來一嘢可以賴落個老豆嗰度。 因为细胞都是这样的。 这个叫什么拖延症的来源一定在我那里嘛。 是啊是啊。 是在第二度嘛。 是啊，所以没办法的 了。是啊，我现在终于你了不了解我那个痛苦的。我不由自主的。DNA 决定了我。 DNA 决定了你改一定改不到的了。 是啊。 因为你爸都改不到嘛，相信都。 是咯。 是。 你老公拖唔拖延噶？ 一时时啦，系啊。 佢讲我爱你有冇拖延过？ 我冇啊。 冇逼过佢咩？ 冇啊。但你话拖延系有啲小事咯，即系譬如屋企执嘢啊咁样嗰啲咯。 佢拖成点啫？ 佢系会好中意咧个整个 weekend 嘅时候咧，将啲电脑啊、将啲单啊咁样摆晒喺个餐台嗰度啊。 跟住咧？ 咁跟住然之后咧，成个 weekend 都唔执啊。咁跟住每一次我见到嘅时候，啊系啦，张餐台系攞嚟做咩嘅咧？ 咦，你平时讲嘢都咁有访问技巧噶？你呢个系一个陷阱嚟嘅， 梗唔系啦。喂，我 如果佢话将餐台我嚟食饭嘅，你就顺势嚼佢。呢啲饭嚟嘅咩 ？Sorry 嗱。 如果佢话餐台系我嚟挤呢啲信件咧，你又会嚼佢，唔使食饭啦咁样。 Sorry 嗱，你真系唔熟我嘅反应，我一定唔会系咁样嘅。 咁你会点噶？ 我会啊，系系攞嚟食饭嘅嗱，摆 我仲要讲呢个语气， 摆一阵好啦，记住执啦。 好衰啊！你啲语气 咩衰？搞错啊！我咁客气，你都话 你直情用客气嚟令到佢觉得恐慌啊！ 咁都话我衰啊？咁嗰啲出门口嗰啲嘢，头先同你有少少都相似嘅。 佢有冇不寒而栗咧？你咁样 梗系冇啦！你估我屋企系鬼城鬼故咩？大家喺度讲。 咁佢有冇即刻执嘢？佢有冇解释咧？佢要摊出嚟啊？ 哦，系啊，因为插电啊嘛，啲电脑咁咪要摊咗喺度咯。明白，我哋好明白事理噶。 真系啊！ 真系噶，系啊！咁啊，出门口有阵时未出得，点解啊？咁样明明换晒衫啊，我啊唔记得攞呢样，唔记得攞嗰样啊，咁样。 你有冇发觉呢个拖延症可能 喺男人出现嘅身上系多啲？ 会唔会咧？ 感觉上系咯，不过我自己都有呢啲咁嘅陋习嘅。咁譬如话即系食完饭执台啦，咁咁啱得咁巧，我自己喺个电话度睇紧啲嘢嘅时候咧，喂好啦，执嘢啦，哦，咁我就坐喺度，哦，咁样应佢，咁跟完之后咧，咁佢又喂执嘢啦，哦，咁咪提你几次咁样咯，卒之佢咪自己索性自己执咗佢咯，跟住我，哎呀唔好意思啊，要你执，真系对唔住啦，跟住我老公就话啊唔紧要啊，唔紧要啊咁样咯。 哦，你有冇发觉咧？如果女人嘅拖延症咧，通常系。可能同自己有關，我老婆都係噶。譬如咧，因為佢要食各種唔同嘅珍馐百味啊，《本草綱目》裏面唔同嘅藥咧，去護膚養眼啊、駐眼啊、返老還童咩都要啦。我每次都係我話喂食藥咯，得啦，打埋機先啦。我拎埋佢面前，我而家食咯，得啦，一間食啦咁樣。即系一个钟头先会食嘅喎，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你对比起嚟咧，个伤害真系争好远喎。 系啊，因为佢自己啊嘛， 系啦。但系譬如我如果冇交水电煤嘅话， 你嗰啲紧要啲， 系咯， 系你嘅犀利啲， 系啊。 不过我诶，应该可以我哋翻嚟都讲下啦，系啊，即系面对你屋企有冇一个咁样嘅人先啦。首先我哋要讲下， 冇错冇错，即系各位听众，你身边有冇一个咁样嘅拖延症？无论系男士或者女士，老公、老婆、男朋友、女朋友， 系啦。 具体嘅症状系点？ 系啦，系为啲乜嘢成日喺度 hea 咗你啊？喺度拖延啊？咩事咧？ 系啦，嗱，同埋大家真系交个心出嚟。最严重嗰次，你经历过嗰个拖延症系拖到点咧？嗱，我啊新鲜鬼热辣啦，我拖到车都冇得揸啦，而家 系啦。 你哋又试过嗰个拖延症去到点咧？同埋有冇原因噶？ 有原因咩原因啊？好似你咁啊？ 系啦，嗱， 因为你系遗传啊。 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啦，即系我觉得我好嘥时间啊！如果咁快做咧。咁你哋又点谂嘅咧？ 而家又多咗一个藉口啊！梗唔快啲做啦，嘥晒啲时间，系咪咁噶？ 系咯，1872388，1872388， 打嚟同我哋一齐倾下。 但从没有文字，便未用到出爱真意。但愿从没有情，就让你我做平等。自从没有男士，自问仍没法独处。相恋是极容易，相处是极难事。但女人心软便会输，到底真心相恋仍愿意。最后 若热情没法留住，亦但愿尽心爱一次，再像雾但有时，梦便就似现而别凄止。容易，但愿能和谐共处。一起若为名义，不应极力缠住。做女人总要学作主，到底真心相恋，仍愿意，仍愿试，不理会这个世界和你风和我痴，不要去问爱会是怎样开始。 谈情说爱就唔好拖延啦吓，叶倩文同埋郑秀文嘅呢一首歌曲啊吓，咁啊仲有嘢好多嘢都唔好拖延啦，包括以下呢一样啦，做啲乜嘢？咪就系要保持卫生咯，你冇理由唔知噶嘛，系咪啊？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逼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好，我系张继聪。宅男有咩优点呢？咁好明显，宅男就系黐家啦。咁啊，黐家就啊少啲使钱啦，即系又可以啊唔使啊出街啊做错事啊咁啦。咁啊，所以啊都几好啊。 谭晴、曾志豪、中女、宅男，傻很多。 好啦，我哋翻嚟啦吓，咁哇，仲有仲有三分零钟就去到三点钟噶啦。 系啊，嗱，1872388，1872388啦。你身边有冇一啲咧拖延症嘅人士咧？我唔知系咪真系男人居多咧、如果都系啲老公嘅，咁啊，欢迎你可以打嚟呻下佢啦。但系如果男士都可以打嚟诉苦嘅，可能你女朋友、你老婆啊，你都系有呢种痛苦经历啦，或者朋友都 OK 嘅。 啱啊。 系啦，有冇啲拖延症嘅女人咧？ 我有，我阿妈真系拖延咩咧？拖延朝早起身。真系咧，叫佢起身咧，真系好大件事。 点佢有咩特别原因呢？因为都系想赖喺被窝度。 唔系，佢系嗰啲好懒床嗰啲人嚟嘅。系啊，即系你叫佢咁，应该先啦，应该先啦，好攰啊，咁样。 因为琴晚发生啲咩事？ 冇嘢嘅，佢就中意咁样喺你懒下床咁样。 咁所以赖喺老公隔篱。 唔系，咁所以我爸点样咧？即系佢起身翻工噶嘛，即系之前。咁所以咧就叫佢起身嘅时候咧，咁吓，又折佢啦，又锡佢啦。 咁啊，起唔到身噶咯，一定。 唔系啊，佢起到身，因为佢好跑，老豆锡佢，咪折佢。 啲睇嗰啲电影桥段，折折下，通常就 咁有啲人唔中意折噶嘛， 就脸都落埋噶咯。 系嘛，我老豆又乘机咁样啜啜啜啜啜咁样搞到佢啊，好烦咁咪起身咯。 系啊， 但可能佢咁同我讲，其实对佢都系想 晒恩爱， 即系晒恩爱啦。 系啊，嗱，仲有啲咩嘅拖延嘅例证咧？譬如我呢度见到网上有一个咧，就话啦，佢老公咧如果唔拖到近 deadline 咧，或者唔过咗咧都唔做噶。例如会咩咧？收到管理费嘅最后通知啦。成日唔记得找卡数啦，佢话佢个仔咧小学嘅时候咧拖延冇交到午饭钱啦，系啦，阿仔嘅零用钱应该月头俾变咗月中俾啦，阿仔又唔敢催老豆， 就变咗老婆咧，每日咧就要帮佢追零用啦。之前应承过帮手洗碗咧，一路拖到咧佢喺个梳化度瞓咗觉咧，半夜两点几先洗，瞓咗都听到佢乒乒乓乓嗰啲洗碗声。但个老婆话佢都要忍，点解咧？ 点解？ 如果唔忍嘅就佢洗翻噶啦。佢话我就算几辛苦都忍。 呢个系一场忍耐嘅战争啊！ 因为调转个老公可能都用呢招噶嘛，我咪睇下你 睇下边个开口先，边个头，边个就输咗。 但你要我洗，我系两点先洗噶啦，你冇得瞓噶啦，你要唔要我洗啊？咁样 真系救命 啊！ 所以 系呢、這个真系好惨啊！所以跟住佢都话：哎呀，要忍啊！咁样咯。咁然后咧就话有啲咧就咁嘅，佢话男人点解理解呢个拖延症咧？因为觉得唔重要。同埋冇兴趣嘅嘢咧，就会拖嘅。 嗯。 如果一认真咧，就会做得好快嘅。 嗯。 咁但系嗱，好大件事噶嘛。譬如，我谂冇人嘅兴趣系办行车证嘅。 唔系，因为你个大前提系唔想嘥时间啊 嘛。但系重要啊嘛，因为佢话唔重要同冇兴趣就会拖。虽然你嘅嗜好唔会去办证，但系你明明知道系重要噶，真 系。系啊，跟住你咪唔记得咗咯。呢啲人系咩咧？似系咩咧？嗱，我唔系唔做住。我会做嘅，因为点解咧？我一系就唔做，我一做咧，我要做到最好。 我将行车证唔做到过交，我将我唔 系啦，所以咪出现啲咁嘅情况咯。一八七二三八八，打电话嚟同我哋一齐倾倾啦。 忙，当局话当地过去三日嘅新增病例中，近八成属于输入个案。天气方面，一股温暖的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沿岸有雾，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展望明日仍然潮湿有雾，本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6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要令首先讲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系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烧烤场一段系慢车。另外喺新界区西贡普通道来回方向，近住西贡市中心一段系车多。而家去西贡方向，龙尾排到去翠塘花园；去九龙方向，龙尾喺美裕街。跟住系清明节嘅封路喺将军澳。为了配合市民前往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直至到六点钟，高超道通往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的通道会暂时封闭。现在高超道来回方向近住大本营一段是车多繁忙。另外是屯门区，直至到晚上七点，屯门清新径以及是前往青松观和青松仙院的通道会暂时封闭。而在长沙湾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的四点钟，葵涌道天桥东行通往蝴蝶谷道南行支路的慢线亦都会暂时封闭，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留意现场的指示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沙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沙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沙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沙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啦，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沙很大，沙很大。好啦，开始我哋嘅节目啦，3:06嘅吓，系啦，冇错，今日同大家讲下啦，你屋企到底有冇一个咧，其实系属于拖延症嘅老公啊，或者系老婆咧？如果有嘅话咧，打嚟同我哋一齐倾下，1872388等大家嘅电话吓。好，呢、這个时候揾翻曾志豪先，点、 哎、 啊？唔好拖延，我哋都系啦吓，咁啊快啲同大家一齐 体现出我拖延症啦， 倾下倾下偈先啦，系啦，冇错吓。仲有好多信息咧，要一阵间话翻俾大家听噶，因为而家喺呢个疫症蔓延得咁厉害嘅时候啦，咁啊当然咧一阵间有好多属于政府嘅信息，稍后时间同大家一齐讲下嘅。不过咧呢、這个时候咧都同大家。一齐讲下啲乜嘢咧？就喺节目当中咧，我哋系由今个礼拜开始咧，有啲新嘢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 Yeah， 冇错啦。咁我哋咧之前其实有一啲爱情嘅歌曲，都好耐冇同大家一齐细听。 我哋不如而家开始，又同你喺爱情歌曲里面学习下爱情嘅道理。 真系有道理嗬？ 加油啦！ 你屋企、哦、 有 OK 噶。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哇！龙虎榜嘅精选添啊！ 系边只啊？ 就系呢一只歌啦。 哇！啲音乐响起嘅时候，你系咪已经有啲戚戚然出咗嚟咧？吓、 啊，有冇啊？ 有啊！ 呢一只歌简直系神曲嚟啦！ 系啊， 系啦、啊，相爱很难。 张学友、梅艳芳， 冇错， 嚟自电影四十啊，系男人， 男人四十，系啊，冇错、啊啊，里边嘅即系主题歌曲嚟啦。咁呢套电影都好耐噶啦，其实都系2002年嘅歌曲嚟噶啦。咁啊，有张学友做啦，有梅艳芳做啦，咁啊， 林嘉欣， 林嘉欣系啦。咁啊，导演咧就系许鞍华嘅。 系、啊。 咁啊，呢套剧嗰阵时就讲师生恋啦，讲、呢个张学友人到中年咁、就师生恋就都系同阿林嘉欣一齐相恋啦。咁但系其实佢同梅艳芳同佢太太结咗婚成廿几年噶啦。咁、但系咁啱得咁巧嗰阵时咧，咁其实。大家即系结咗婚耐咗，你知梗系有少少淡如水嘅啦。 系， 但更加冲击嘅系咩呢？就系当年梅艳芳竟然啊喺结婚廿几年之后，遇翻佢当年都发生一个师生恋嘅老师。 哇、哦，系、 啊，冇错。所以大家心里边咧，即系各自都有好多唔同嘅心事。 哦，即系你又有一个师生恋，我而家又有一个。 系啊。 当年梅艳芳应该就系一个生嚟噶啦，系咪啊？ 一个咩话？ 咁梅艳芳嗰阵时佢系做老师定做学生 嗰个？佢唔系噶，诶佢嗰阵时做学生，佢就中意一个即系 啦 年纪大过佢嘅， 系啊 嘅老师啦，当然咁啊仲珠胎暗结添， 系啦， 哎呀好复杂。 即系你讲起都已经即系嗰个感情嘅无奈好重啦。咁但系咧嗱，我冇睇呢套电影嘅，但嗰阵时咧我听到呢只歌咧，我同彭晴祖讲咧就话，如果你话咧要喺一啲爱情歌曲里边咧去搵一啲爱情道理咧。我谂相爱很难咧，佢真系好似系神曲啊，同埋咧佢嘅歌词咧，佢几乎系包揽晒咧唔同阶段嘅一啲恋爱嘅情况咧， 哦系啊， 都喺阿迪爷嘅歌词里边咧就全部都写晒出嚟嘅。嗱、譬如咧，即系有人咧好似一个文学精读咁样咧，嗱你谂下嗰阵时呢一个歌词令你最有感触系咩咧？就系话。第一句啊，可能佢话咧，喂，但谁人能将恋爱当做终生兴趣咧？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咧，其实呢句唔会太明嘅、因为第一次听嗰阵时候，可能系啱啱即系大学毕业嗰啲咁嘅年纪咧，喂，即系就算你已经过咗热恋都好紧要咧，但系你起码都啱啱情长几年啫嘛，咁你唔系好明白咩叫做谁人能将恋爱当做终生兴趣咧？但系而家咧。嗱，大哥，你越嚟越大个嘅时候咧，你开始会发觉，好多时候啲夫妻或者就是男女朋友讲咗好耐咧，其实佢已经唔系每日同你喺度，可能每日都如沐爱河咧，嗰种热恋阶段咁样咧，每日氹你啊，你就变咗要生活啦，你就变咗要有自己嘅唔同嘅忙碌嗰啲咧，唔会再系话氹氹啊，甚至乎会对你好有嗰种以前嘅爱情嘅爱女嘅嗰种情怀咧。 所以咧，系啊，冇错，就系好似大家喺埋一齐之后咧、其实都唔使结婚啊，一齐耐咗就会出现打破晒所有嗰啲幻想嘅状况。 系啊， 即系歌词里边嘅下一句咪就系话生活其实就找一个伴侣咯。 嗱呢句咧以前听好灰嘅， 系啊， 同埋你唔觉得真噶？起码我嗰个年代咧，再年少无知啲咧，我觉得话咩叫生活自在。找到个伴侣啊？乜唔系？我哋睇韩剧唔系咁噶。 我爱你啊！我永远都爱你啊！ 咪咯，咪即系如果你用而家你睇开嗰啲咩《爱的迫降》嗰啲咧，佢系要揾一个唔啱，但系即系可能系现实唔相容啊。但系你觉得咧，你要同佢心灵暗合嗰啲情况咧、我记得嗰阵时咧，譬如身边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咧，当佢揾伴侣嘅时候咧，即系大家梗系朋友之间俾啲意见咧。你都系会话，喂，你梗系揾个有感觉噶啦、我就用咗呢句歌词嘅第一段咯，即系话喂，恋爱啊，终身兴趣，你梗系应该揾一个你觉得有感应嘅、有感觉有 feel 嘅， 有 系啦， 开始嘅时候嘛， 系啦，但系咧有啲人就会话，其实咧都唔使咁执着嘅，你应该谂翻咧佢条件适唔适合咧同你长相厮守、其实你都想揾个伴啫，但系呢啲系之前冇办法领悟嘅，到咁而家你会唔会有呢番体会？ 有，梗系明白啦，系啊，现实就系咁样噶啦，大家一齐耐咗，就系、是、一个合作，一个 partner 啦，真系一个伴侣，系互相喺生活里边互相支持咯。所以唔系，而家明白，其实唔系灰唔灰嘅问题，而系生活就系咁样噶啦。如果你想段感情细水长流，咁所以就系啦，面对现实，热恋很快变长流细水咯。 系啊，会啊，咁而中间咧，我觉得咧，我第一次听只歌咧，有边几段歌词咧，你会觉得就 好感触系嘛？ 但系咧都有感触咧，譬如佢话两只手拉得 太紧， 拉得太紧，爱到过了界那对爱人， 同时亦最易变成一对敌人。 你讲先，你有冇感受过？ 有，梗系有啦！我谂凡系有恋爱经验嘅人都有感受过噶啦。你初初一齐，好似你头先一路铺排，就系、是、大家好梦幻啊，好多啲好缠绵啊，好多爱火花涌住自己嘢。但系原来咧，大家喺埋一齐啦，你又喺度想我做呢一样嘢，我又想我要求你呢样嘢，大家喺度互相好似喺度拉扯紧嘅时候，咁咪其实已经即系原来大家。我哋之间有好多唔同噶嘛，佢男女之间有好多嘅期望都唔同，咁跟住然之后咧，啲冲突就系咁样嚟啦。 系啊，我觉得咧嗰句歌词话咧最易变成一对敌人咧，其实重点咧系一对。 嗯， 因为以前咧，我觉得或者好多男女咧，佢总系会喺个爱情世界里边就觉得系你衰啊。 嗯， 而家系你当咗我系敌人，我冇噶，由头到尾都系你衰啫，你睇我唔顺眼啫嘛。但系其实咧。你亦都系同樣睇對方唔順眼， 係啊！ 即係嗰一對敵人咧，我覺得個精妙地方，佢就話俾你聽咧，你唔好以為得佢錯或者你啱先啊！其實你哋兩個互相憎恨嘅，係互相一齊憎恨啊！仲要係可能係隨住連住咧，係大家個恨意咧係一齊加深 嘅，一路累積落去， 一齊加深落去嘅，係啊！咁而且我覺得個答案咧，嗱，即係好似嗰啲天書咁樣咧，佢個歌詞話俾你聽咧，佢話。双方各有各寄望，怎么办？ 嗯，咪就系大家个期望唔同咯。 系啊，我觉得佢呢句系话到一个启示系咩咧？唔一定系大家有咩包二奶啊、滚啊，甚至乎唔系有啲好严重嘅错失嘅。即系通常一对情侣咧，我哋如果睇电视剧咧，觉得佢冇第三者咧做唔到戏噶嘛。 嗯、 你唔会有一个咩英国翻嚟嘅男朋友咧，你好难会拆散嗰对嘅。做戏系咁咯。 嗯、 但原来现实 唔一定噶，所以你又见到好多咧，可能啲结咗婚几十年嗰啲。夫妇咧，即系等啲仔女大咗，冇嘢噶，咁我哋唔一齐啦。 系啊， 即系一种解脱咁样。 即系会唔会就喺各有各寄望咧？譬如可能我希望，喂，点解老婆你唔识得再关心我多啲？ 嗯， 系啦，但可能我老婆话，喂，我想你体谅我多啲，其实我都攰啦。 嗯， 我哋点解唔可以就咁安安静静咁样过日子？唔够嘅咩？你咁多，喂，你仲要我不停去招呼你咧？呢啲唔同嘅寄望咧，原来就 系 嗰个就系第三者啊。 系， 各有各有个寄望咁样咯，系啊。咁所以你话咧，如果你话要喺一首情歌里边咧，去学识好多爱情道理咧，我觉得跟住佢嗰个 chorus， 佢嗰几句咧，咩、都总结晒。不如佢话咁，因为单恋好唔好？ 嗯、 你话相爱很难，咁啊单恋得唔得？唔得噶，因为佢话要单恋都难咧，受太大的礼会内疚，却也无力归还。 系、 我谂啊，即系有啲人应该都有呢种体会啦。 系，即系收兵就好开心啦。 系啦， 但系会唔会都 有一啲内疚 咧？系咯，有少少咧，系嘛？成日都承受人哋咁多嘅好意，系嘛？咁但系唔爱又得唔得咧？也许不爱又不难啦，系咪？ 系啦，照计系啊，有好多人最多咪话咁样算咯，唔结婚啊，唔拍拖啊，唔定咯咁样。咁但系佢话俾你听啦，哦得。但你未成佛升仙之前，你都會驚㗎。係 啊，係 咪你未看透都驚㗎？ 即係真係未入圍城嘅人就好想入圍城，入到圍城嘅人就想衝出去。我諗呢啲即係想法啊，的而且確又真係喺我哋嘅關係裏面又會咁樣出現。 係啊，而我覺得咧，頭先我同彭程喺度傾嘅時候咧，都發覺有一句咧係好高級㗎，即係嗰個高級咧就係話你如果冇見過或者冇相關經歷咧，你好難理解嗰句就係話。然后付出多得到少，不介意豁达，又担心有人看不过眼。 嗯， 呢句系点样高级化呢？即系我觉得，譬如总系有啲人会苦恋啊，可能佢要甘心做小三啊，又或者追一个明知唔会即系追到嘅人咁样咧。嗱，我哋呢身边啲朋友咧就会喺隔篱话走啦，飞咗佢啦。咁但系嗰个人佢可能话我肯等咧，俾唔俾先？但系唔得，佢已经豁达啦。但又擔心人看不上眼， 即係好似大家會覺得一段關係，梗係兩個人嘅事啦，關你咩事咧？但原來唔係嘅喎，喺我哋嘅關係裏面咧，我諗大家身邊都有試過噶啦，係咪？你總係會有啲咩事問下我哋身邊嗰啲朋友啊，屋企人啊， 嚇佢冇樓㗎。 冇同佢一齐啦，唔系我 吓佢结过婚噶，唔系啩？ 唔好啦，佢有三个仔同埋四个女嘅，你仲跟住佢嗱，呢冇办法噶， 系啦， 豁达都唔得嘅。咁所以呢只歌最尾嗰句咧，亦都系大家永恒经典，就系话无论热恋中、失恋中啊，都要记住第一戒系乜嘢 啊？咩啊？ 别要张开双眼， 即系所以要只眼开同埋只眼闭啊？ 但系做唔做到咧？即会唔会教坏人咧？呢句歌词你觉得？ 我觉得呢成首歌咧，即系阿林夕填嘅词咧，咁虽然都系好似听落去咧，如果你头先咁样论咧，系好灰，但系佢又真系讲得好真咯。或者我哋应该咁讲啊，调翻转咁睇咧，应该打破翻以前嗰啲幻想咯，应该要好现实咁样去睇一段即系婚姻或者睇一段长久嘅关系。我谂大家经历过。都好明白噶啦！ 呢只歌的确系要俾有经历嘅人听嘅，阴公 系拍戏嘛，拍几次拖啊？ 系啊，如果你仲系十七八岁嗰啲咧，你好难。 佢都幻想，唔会嘅，唔会发生喺我身上嘅。 咩叫做不要张开双眼啊？你琴日嗰个 I G 嗰个女人边个嚟噶？我睇到嗰个信息边个嚟噶？ 系啊，真系唔可能嘅咯，系啊，咁所以呢首嘅。相信很难啊，听落去会唔会都有一啲灰灰地嘅感觉咧？咁但系我相信都经过今日大家咁样嘅分析嘅话咧，可能有另一番特别嘅意义嘅，系啦，冇错。再次听下呢一只歌，好唔好？我哋由头听一次啊。 好啊。 喂，下个星期我哋都准备啊，继续准备好多好歌同大家一齐分享噶。 系啊，如果有啲咩情歌对你好有爱情启发嘅， 话俾我哋听啊。 话俾我哋听噶。 有生一日都爱下去，但谁人能将恋爱当做终生兴趣？ 生活其实只在找到个伴侣，面对现实，热恋很快变长流细水。 可惜我不智或侥幸。对火花天生敏感， 不过两只手拉得太紧，爱到过了界那对爱人，同时亦最易变成一对敌人。也许相爱很难，就难在其实双方各有各寄望，怎么办？要单恋都难，就太大的礼物。 张学友和梅艳芳的相爱很难，作曲是陈辉阳，填词林夕，相爱很难，又抡下先。 香港电台 第二台。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阿哥是一个很怕丑的人，他想着用咳药水增加自己自信，结果堕入了毒品的深渊。怎样靠一个电话令到他可以重回正轨同行抗毒呢？ 大家好，我是阿哥，我想去分享就是不要被困难拦了自己，最重要就是走出那一步咯。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丰收快活人 与你同行抗毒。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沙很大。 好啦，我哋嚟啦，我哋都唔好拖延咁耐啦。 好啦，美美， Hello， 听下你嘅电话先。Hey. 你好啊，美。 你好啊，两位啊， 你好。系啊，点啊？你拖延症嘅老公？ 拖延症啊？ 系啊， 系 有冇？ 唔系我。我是相反的。 啊，好啊好啊，太好了，又自投罗网。 讲嚟听下，是怎样啊？你老公怎样啊？ 我讲咧就是我仔。 哦，你个仔啊？ 因为我听完阿豪仔讲咧，即系我今日听到佢嗰段说话，我笑到肚皮都赤啊！ 哎呀，系一块镜咧。 系咧， 即系我知道，哎，系啊，原来我仔系拖延症啊，应该。 佢点拖法啊？等我过来人呢啲同道中人啊，听下先。 不过我觉得阿豪仔系讲出我感觉直觉，唔系佢系咁嘅，佢系讲出嚟俾我哋笑嘅啫。 你唔信佢系咁啊？ 我系真噶， 佢系真系咁噶。 你讲 嘅人啊，我觉得你唔系咁啦。 你幻想出嚟，不过你讲下你个仔俾大家听先， 系啦。 我仔，我一听到，我即刻感觉到我，哎呀，唔怪我辛苦咁嬲，我都嬲噶。 系啊，佢做啲咩啫？ 系咯，佢做啲咩？ 好似你正话讲咁咯，你又话，哎呀，出门口噶，又翻转头，哎呀，有啲嘢未攞喎。 系， 搞两搞嘅就要搞咗分分钟啊，半个钟头未搞得掂，真系好敏噶嘛。 系啊，系啊。 而且一个女咧就系三岁到啦。 系。 咁兴高采烈就出街噶嘛，系咪？ 系。 咁啊喺个门口度同阿妈喺度等佢。 系 啊，咁你搞错啊！我又亦都试过所以我话我都唔去你屋企等你啊！我就系自己，我各自出门，唔去你度接你啊！ 佢系平时做其他嘢都系咁啊，系咪啊？ 求其他嘢咧就都唔一定，但系咧呢你个，因为你个示范， 即系临出门口嗰啲， 临出门口嗰下 系咪啊？ 同埋系啊，你就讲你爸爸咁样啦吓，即系系啊，有啲遗传喎，你哋。 咁你老公咧？阿咩？你老公咧？ 我老公唔系咁，系佢系呢个仔系咁 样。哦，你老公冇拖延症嘅？ 冇啦，我哋即系准备就出门口开门就关门。 即系嗰啲，譬如话有咩交form啊、表格啊、交钱嗰啲，全部都系一嚟就去。 我哋好易早做嘅。 系預早做嘅， 我唔會好似你正話講嗰種咁嘅反應。我一定知道咧，我就即時做啊，或者mark 住我一定記得， 所以 都冇過期咯。 咁你覺得你個仔有冇第二啲地方咧？除咗出門口之外咧， 其他 都係會好慢吞吞。 而家好啲啦，翻工唔準時啦，以前 嚇， 我唔知幾愁佢冇工。 真係好擔心嘅呢啲真係， 一漏氣啊嘛，跌一跌啊就又唔願起身咁啊。咁而家個表現好好多， 嗯， 即係工作上都正常化咗。 太太識得鞭策佢係嘛？ 都係啊，但係都好嬲咁，好猛， 一定猛整。 我都嬲啊！我嗰次直情約咗佢，即係我唔去啦，你哋去啦。 點解咧？ 點解啊？咩事啊？ 冇啊！即系约咗时间系咁啊嘛，居然搞到迟咗成个几钟都未出到门口，我咪敏感。我 佢解唔解到俾你听噶？ 解释啲乜嘢啊？ 冇唔使解释噶，佢就系咁样磨下， 唔系磨下磨下系啱噶。你知唔知好多拖延症嘅人咧？其实你问翻转头咧，你做乜咁迟先出门口？唔系啊，我冇拖到。 唔 系，我正常行出嚟，冇理由噶咁样。 但系我听。 急啫！ 但我听阿 May 讲，嗱， 即係佢雖然就喺度，即係覺得豪仔嗰個拖延症好好笑啊，但係其實阿 May 個仔又唔係似佢老豆有拖延症啊。咁佢呢個拖延症嘅習性喺邊度嚟嘅咧？ 係佢自己， 係佢自己， 可以係天生㗎。系啊，譬如有一种症状咧，你知唔知喺拖延症里边咧会延伸出嚟咩咧？譬如大家排队上车要都八达通噶嘛，你系会拎定嗰张八达通出嚟嗰啲人啦， 定系上到去先抄嘅咧？ 定系啦，你定系上到去先抄嘅咧？ 我会准备好噶啦，一过就过啦嘛，攞滴喺个袋啊，咁啊拎起就系噶啦嘛。 咁啊，令公子咧？ 不過即係我講話咧，我覺得佢想拖延咧，或者想拖延就覺得佢認為咧，唔使咁急， 係㗎，係 一定做得切嘅， 唔係咁重要。佢覺得，但係守時係重要啊， 係啊， 嗰樣係嘅。因為你知唔知嗰個八達通嗰個例子咧，我實不相瞞咧，都係拉屎一秒鐘我先拎出嚟嘅。咁個心路歷程係點解咧？又好神奇喎！ 解釋 你知唔知咧？譬如話，如果架車未嚟啦， 咁唔早拎啊 我。唔係係啦，第一我晨早拎咯，我話咁我咁早拎咪有排拎咯。即係我要拎住一把通， 但你明知你自己有排拎，咁你咪應該一早拎咯。你嗰啲邏輯係調轉曬㗎。 我意思係話嗱，我而家拎定咗一把通出嚟，我要待住喺某個位㗎嘛。但個巴士又排都未嚟嘅，咁我就諗啊，即係我就要 hold 住一把通好耐啦。 咁問題啫。 咁咪嘥時間咯？ 有咩嘥時間啫？ 住好耐啦！ 你上到去阻住人哋後面咪仲嘥時間？ 第二，你個心裡會諗咩？就話我咁早拎出嚟會唔會唔見？ 即係要照顧住佢。 係啦，我驚會唔見咗張白通我袋邊咧咁樣。咁於是乎咧，佢唔嚟到差唔多嗰架車嚟到咧， 埋機。 係啦，你先至唔拎出嚟。 但系呢啲咧，你等车嘅时候，你就好吓人憎噶，你就会觉得点解啊？点啊？唔拎出嚟， 阻住人哋咯。 系啊，喂，但我又明白噶，阿 May， 因为咧有啲人系要去到咁样噶，去到最后嘅嗰一秒，嗰个死线到啦， 咁你咪要迟到咯。 唔系啊，佢发挥嗰个 小宇 宙啊，系好犀利噶。 啊、 真系嗰啲人你唔逼唔得噶，你逼到佢埋墙角佢就嚟噶啦。 身水身汗咯， 系嘅，但系你唔身水身汗。 身水身汗嗰系你咋，佢冇身水身汗噶咩？ 唔系啊，佢知道问啦，俾人吹闹啦，咁佢都出嚟到都抹汗。我见到佢咁样咧，即系嗱，你佢譬如你早读十分钟得唔得？ 系啊， 唔使计啊，嗱，而家都未够钟，嗰度同我老婆讲，仲有十五分钟。慢慢先落樓，咁你要撳 lift 又要等 lift， 係啊，我都覺得係啊，太早落去嗰啲時間唔知點打發， 時間跌喺你手上就變咗型㗎啦。 你攞嚟讲，点解冇打发？你要打发揸住个电话又排你 系啊，所以你锡多啲个新抱啦，知唔知啊 ？May， 俾啲欢乐我哋， 多谢 各位都 好 啦， 冇错，拜拜，一八七二三八八，继续打电话嚟一齐啊，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本港经济正系处于水深火热，市道较沙士嘅时候更加严峻，唔少中小企正系承受生意断崖式下跌。多项数据显示，香港经济环境正系不断恶化。他发表题为《力保经济元气》的最新网志的时候，又强调要继续做好撑企业、保就业、保住本地经济元气，同时要做好防疫抗疫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和经济活动。陈茂波说，要继续做好防疫抗疫工作，同时社会要放低分歧，避免再自我伤害。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话，香港正系面临新一轮嘅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冲击，医管局会喺原有嘅围堵政策上再进一步，将焦点由本地个案监察同治疗，转移到加强输入个案嘅堵截，包括加强检测同埋提升隔离病房接收病人嘅能力。高拔升在网志中形容，防疫是一场持久战，要有心理准备和病毒共存一段时间，要掌握它的存在，因此有需要进一步加强检测。公立医院将会和卫生署进一步合作推展计划，为更多市民进行检测，找到社区中更多受感染的病人，特别是没有明显病征的隐形病人，以围堵病毒的传播链。 北韓朝中社報導，領袖金正恩昨日在現場視察軍方試射戰術制度武器，目的是證明和宣示新武器系統的戰術特點和威力。報導說，金正恩下達射擊口令之後，戰術導彈成功發射，命中目標導墜。金正恩說，北韓近期開發的新型武器系統是國家武力發展和變化的一次重大變革，證明國防科學和工業實力。韓聯社根據圖片推測，北韓今次發射的系統去年8月相同的新型近程弹道导弹。分析认为，北韩战术制度武器通常是指近程弹道导弹。朝中社话，新武器将会被引入军方新武器体系，或者是暗示这一次的试射是实战部署前的训练。国际奥委会就是否如期在7月举行东京奥运备受压力。身兼东京奥运协调委员会成员的国际田径联会主席高尔说，相信国际奥委会会在未来几日或者几个星期内 就是否如期举行奥运作出决定，下个星期会开会讨论。高尔说，不认为要不惜任何代价去举办奥运，亦都不应该牺牲运动员的健康。他说，现时很多资格赛都受到疫情影响而未能够举行，运动员亦都因为防疫措施影响训练，将会影响到赛事的公平性。东京奥运原定会在7月24号揭幕，距离现时大约120几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沿岸有雾，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潮湿有雾，本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先同大家跟进最新的隧道情况。依家各区隧道的出入口暂时是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深水湾烧烤场一段是慢车的。而在新界区受到紧急维修的影响，德士古道去石岗方向近沙咀道的慢线依家已经封闭了，一带是多车。提提大家一些清明节的封路了。为了配合市民前往荃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的道路包括永贤街、永孝街、部分的永德街和永顺街会暂时封闭，而介乎葵喜街至到永建街之间的一段永基路将改为单程南行。而在沙田区，直至到今日下午的6点钟，介乎沙田油安街至到富山火葬场之间的一段下城门道会暂时封闭的，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了。而为了配合市民前往沙岭去扫墓，直至到今日夜晚的7点钟，东铁线部分的列车会来往罗湖站，罗湖站是会局部开放的，而落马洲站就仍然需要关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樱花飘飘，散落大地。2020年用音乐观赏日本樱花满开图鉴。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发源号，日本樱花满开歌曲特辑。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 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会唔会中意中女？我觉得中女系好有魅力嘅，尤其系譬如话我妈咁样啦，当佢发现咦今日啲鸡蛋贵过寻日，佢就会好据理力争。即系我觉得生活上嘅一啲好细微嘅执着，其实喺我哋嘅人生当中系扮演好重大嘅意义嘅，所以中女都好可爱嘅。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行达，我系张敬轩。 好啦，我哋翻嚟节目啦，而家系3:37嘅，咁啊有冇一个系啦，经常都拖延嘅，成日 hea 你嘅伴侣咧？咁我喺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咧，我都写咗呢个题目啊，咁啊有啲听众都可以分享一下，其中 阿 Elizabeth 咧就话啦，如果佢有咁嘅伴侣咧，系我就会一早飞咗佢啦。 哦，系咩？ 咁另外咧，阿 Derek 咧就话啦，佢话前年咧啲利是咧叫佢同啲细路拆咗 N 次啦，咁啊封咗层两年咧，都仍然喺个台面上 边。咪好咯。 两年啊， 储钱冇咯， 哇咁样储啊嗬，摆个台面嗰度啊， 你开咗就冇咗噶啦， 开咗要拆咗入银行噶嘛， 你银行咁 猪仔钱 啊， 摆猪仔钱，猪仔钱啊，咪 OK 咁样摆个台面嗰度， 我觉得几好啊，我因为我啲利是我都系就咁封咗喺度噶咋， 但你咪咁样周围劈啊， 系啊，有几封都系， 好啊， 我发觉原来有拖延症嘅人咧，原来好多习性系咁共通噶， 点啊？ 其实我哋会唔会失散嘅兄弟嚟咧？ 应该都系，你不如搞翻个拖延症兄弟大联盟啊！ 但个问题系由拖延症搞嘅一个聚会系搞唔成， 因为你大家都会拖延， 大家都系拖延噶嘛，明明约好3点嚟咧，冇人出现， 试下打破呢一个嘅局限咯。 咁打破咗嗰啲就唔系拖延症啦，又嚟唔到噶咯。 咁你唔好拖延咁耐咯，好似我哋都唔好拖延咁耐啦。我哋快啲揾我哋啲听众同大家一齐。倾啊！ 我最多爸爸 有阿 Chris 嘅 ，Hello，Hi，Hello， 你好， 你好 Chris， 系你好啊！ 点啊？呢个症状出现你身上？ 其实我就系嗰个伴侣啦，我就系拖延症嘅伴侣啦。 你咁好啊！今次真系好多女仔打嚟， 兄弟失散咗，系啊，系咪啊？ 失散咗，我听啲曾志豪讲完，我真系觉得好啱。 你系点拖？ 今日真系乜都拖。 我哋拖友嚟， 我由起身开始讲起，我由起身咧，我会教好多个闹钟。跟住咧，就會由六點響，唔係應該第一個鐘係5:08響到5:10，跟住又響第二個、第三個係6點咁一路響響響響響。咁細個嘅時候，我阿公咧就成日叫我起就起啦，你唔好再拖啦。 係啊， 我都一路喺度拖。咁呢個即係到而家嘅習慣都係會咁樣嘅，即係都會係起身嗰度開始拖啦。咁跟住咧就約人咯，約人咧。永遠咧，我其實好似你所講，好早已經準備好曬啦。可能咧早個零兩個鐘已經著好曬衫啊，整好曬，但唔知硬係出門口咧，又係漏呢漏路啊，唔記得拎乜嘢啊。跟住咧，結果次次都遲到，好似今日咁，我約咗人3點鐘，我而家3:08 啦，而家。 系啊，但我3:30见到佢啦，已经头先刚刚见到佢。 即系其实你 又迟咗 半个钟头，厌厌早噶啦，已经。 其实喺我嘅朋友嗰度嘅咧，都已经知道我应该系平时不嬲都迟噶啦。但系我每次都有啲解释咁样咯，但系嗰啲 解释系咩？ 解释咁样咯。 你今次解释？ 今次嘅解释就是打紧嚟电台啊嘛。 但你系因为有啲突然间漏咗嘢冇拎啊，定系你预咗嗰啲系要拎嘅，但系你成日觉得唔使咁早准备先？ 嗱，其实就有时系因为唔记得拎嘅，即系临尾先醒起嘅。好似头先咁，我出门口，咦，我个太阳眼镜咧，咁又唔见咗，跟住又周围去揾咗好耐先至见到咁样咯。跟住喺度喎，喺度喎。跟住我妈快啲啦，你约咗人好早咁样，好早好晏啊，快啲出门口啦咁样咯。咁我又试过去。interview 一次，我記得好嚴重嘅就係 interview 你都咁啊， 係應政府工，應政府工，仲要一個好重要嘅職位，有其實係應該係即係嗰時都係差唔多最後 interview 嚟嘅，咁我嗰日可能好緊張咧，又準備好多嘢，咁我諗住唔緊要搭的士啦咁樣，咁當時咧我又嗰時啱啱初出嚟都未畢業，諗住。唔紧要啦，搭的士应该好稳阵，但我唔使红隧系会塞车，结果我迟咗1个钟。 哦，咁你应该见得成喎份工。 咁梗系泡汤。 因为我话你听啊，你如果你 in 一份政府工咧，你梗系唔可以拖延啦。你入到嚟政府之后，你先发觉佢哋可以慢慢拖延。 系啦，系啦，系啦，但系而家唔得。 系啦，你未入嚟之前你唔拖得噶，你。 OK 啊，都系啦， 同埋做嘢永远都系咧，要去到唔 deadline 唔做咯。 但你又發揮到㗎嘛，係咪？ 我就成日同我屋企人講， 我臨 deadline 咧，我又發揮到我嘅小宇宙啦。 呢個我哋呢個族人嘅共同點嚟噶？ 唔知點解啊？你覺唔覺得即係你咧一路好似好冇 idea？ 其實暗傾。 係啦，到 deadline 嘅時候咧，你就發覺嘣一聲啲 idea 出曬嚟咧，你通宵咧都繼續做。 即係呢啲咪叫嗰啲唔見棺材唔流眼淚嗰啲？ 係㗎，你太早埋位咧，你對住就真係喺度呆。 喺度 hea 係 咪？ 冇嘢諗到㗎。 所以我啲人成日都啲朋友啊，啲屋企人成日都話我 hea。 咁你有冇？你有冇伴侶啊？ 有的。 咁佢点啊？ 好不满，亦都惯咗噶啦。不过佢已经适应咗，所以咧佢经常都会提我早啲，即系好似你所讲啦，交咩费交咩费。其实我啱啱架车个玻璃个保险，其实系应该系咁讲，我有粒石仔打爆咗个玻璃。咁个石仔打爆咗玻璃系圣诞嘅时候打烂，咁理论上应该要 claim 噶啦嘛。 系啊系啊， 我到而家都未搞。 系。 哎呀，你劲过、啊。 点解啊？ 跟住我就 因为谂翻。出年剩 咁耐， 系都唔争在。 我应该佢都唔会受保噶啦，咁啊算啦咁。 哎呀，嗱呢、這个就唔好啦。我上次咧又系架车整完撞完之后咧，因为有得赔啊嘛，我就要 claim 保险啦。佢不停同我讲你快啲交 form 啦。结果咧我好似唔知十月发生意外啊，我好似拖到咧十二月我先再 claim 咧。 嗯， 系都 claim 到。 claim 到嘅，都 claim 到嘅。不过佢都会问佢话，点解你咁迟先嚟嘅？ 嗯， 跟住我。咁咪揸得我咪冇人。 喂，我真係想請教你兩位啊，即 係 唔係？因為你哋兩個咧，好彩嘅伴侶都唔係有拖延症啊。有冇想象過？即係你哋有冇遇過一啲咧，同你一擔擔嗰啲人咧？咁你点相处呢、或者你想唔想象到两个都系有拖延症嘅？咁你哋 应该 相唔相爱到咧？真系， 应该 我觉得应该唔得嘅。 咁你哋咪害人咯？其实 唔系， 你鞭策人 先好噶嘛？ 你训练紧大家嘅耐性。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提高紧对方嘅 EQ 咯。 唔系啦， 但系调翻转你自己等会好猛喎，等人哋有。 你就唔够自信啦！我唔系话训练对方 EQ 嘅，我成日都话好彩我有咁嘅性格，中和一下，你唔使乜嘢都咧风风火火咁急噶嘛，你慢慢嚟，唔好咁紧张。 系你同你老细咁讲， 但系其实好奇怪噶，我哋有拖延症呢啲咁嘅人咧，样样嘢都拖嘛，但系你发觉咧喺好短时间，你又会好急速咁做一啲嘢， 系因为够钟啦嘛， 效率系好快嘅，到时嘅时候又可能好快喎， 好鬼正 嘅 真系。 但我真的想问有没有得医啊？我都好想知 道、其实唯一可以医的方法就是你改变你自己的想法咯。终有一日你会发觉那些不叫拖延， 不是 就不约而遇 的。有些讲法呢有得医的，即是譬如呢你要给自己限时呢，不过我觉得你是多余的，因为你们都会拖延的。 多余 的，即譬如说不行了，我这个决定或者我一定要限自己在某些时间去做了它啊，写低它啊这样咯。不过我相信你们都会拖延 的。我写低了做了，很多日日都有些 checklist， 日日都做不到个 checklist。 是啊，所以 你知不知道我们拖延症唯一的良药就是 deadline 的。 是啊 ,deadline 啊，真是 deadline 啊。 所以呢有些人呢除非他要怎样帮一个拖延症的人呢提早个 deadline 啊。即譬如正常的 deadline 可能礼拜五的。 是。 他交给你的时候他特登说礼拜三要交了。 唯有。 但你不要告诉我知 道。是啊，你不要告诉他知道其实有两日走蛋的。 你看看你是活在一个充满爱的世界，大家都包容你。 是啊， 我好啊，大家即交到货最尾。 我 真的成日有个小宇宙去想。 我哋要他你 都 要返返我啦。 是一定要，我觉得一定要。所以为什么我都未试过打电话来电台，我一听到你讲之后呢我觉得好啱，同我一模一样。 你交换电话啦，验下血，大家是不是失散了啲亲戚。 以我哋嘅特性，你大概两年后我哋应该就会终于约到出来验血㗎啦。 应该会 。两年后就验到 了。多谢你、 okay, 多谢你 Chris。 Okay, Thank you. 拜 拜。真的这样可以验到啊，相应的。 这都有很多族人的，你知不知 道？真的，我听到个电话，跟着我们、看看会不会又认到第二个 亲 戚。看 看有没有人在你那边来鞭挞我们。 好啊 ,Hi, 谭生。 Hello。 系你好， 你好，谭生。 谭生， 啊，好意思啊，多清唔清楚啊，因为我揸紧车，开紧个 speaker phone 嘅。 系有啲唔好嘅，不过尽量啊。 系，你讲。 O、okay, K， 好啊。 你最紧要安全。 啊，我首先调翻转头，想问一问，系咪即系有呢个症嘅名系有学名系叫拖延症咧？ 哦，其实 呢种即系个形容啫， 病嚟嘅啫。 我形容啫，咁我或者俾多少少资料啊，因为其实应该是有一种症状咧，系会引申住有部分人咧系会有一种拖延嘅特性嘅。 系咩？ 嗰种系叫 ADD 啊 ，ADD 系过度活跃症咧，有嘅人咧， 哦， 佢就有 啊、就有一種呢個其中嘅一種特性就係拖延啊。 哦， 咁都會係，因為我都。都坐唔定嘅喎，我連我仔都係噶，我仔係過度活躍咧，但佢咩都拖延 嘅。 係啊，咁佢如果有啲係未必有過度活躍嘅，如果有過度活躍咧，據我所知咧，就叫做 ADHD， 有埋 hyper 添。但係有部分人咧係冇 hyper 嘅，會有個個專注力問題咧，佢都會有這個拖延。嘅特性喺度嘅， 嗯，即係要大家留心咯。如果你係有呢一種特質嘅話， 聽你講你 係啊係啊，其實有啲藥物係可以幫到忙嘅， 有聽講係有嘅。 係啊，因為點解咁講咧？其實我之前係好強嘅呢種症狀係，咁 你會點啊？ 我個女讀咗精神科之後咧，跟住同我講話：爹哋，你中緊90%啦咁樣。咁我就去咗睇醫生啦，睇醫生咯。結果證實真係係有嘅，確實係有嘅。咁而且藥物亦都係真係好幫到手嘅。 喂，等先，你中邊樣先？你係講 ADHD 啊？你直情係過度活躍 嗰只？我係 ADD 嘅 ，ADD 即係只係過度活躍 啫。即係個專注力啫，因為我細個係冇，我覺得係冇。唔係好 active 咯，即係，但係個專注力係有問題嘅。 嗯嗯。 咁、你最比較具體咧，譬如你話你大個之後咧，嗰種拖延啊， 係點樣啊？喺啲行你啲行為 一樣啦、啊，一模一樣啦、啊，直情。 即係同曾志豪嗰啲講法一樣。 嗱，譬如即係嗱，細個嗰陣時，譬如暑期功課啦，梗係最 遲先做啦， 先做啦呢樣。 呢個好普遍嘅， 呢樣 一 定係啦。 我 彭程都係。 咁我都 係到出嚟做嘢，我係做 project 嗰啲嘅，咁。實有個 deadline， 有個 schedule 嘅 deadline 喺度嘅。 係啊， 咁我次次都係，咁我覺得我嗰個 project 三日做得曬嘅，咁我咪三日先開工咯。咁當然就要做到好嘢啦。 係咯係咯， 咁到咗好大年紀都係咁樣嘅。 係。所以其實我總結咗一個嘅，我唔知你同唔同意咧。其實我哋拖延症咧有一個好大嘅根源咧，就係我哋能力太強啊。 系你讲得啱， 嗱你听唔听到啊？ 系你讲得啱， 系 其实我唔可以好嘅，我啲朋友唔止我一个有噶，我仲识咗啲朋友，有通常咧佢虽然话系到 deadline 先做，但系佢唔系草草了事噶，佢会做得比其他人应该系。会好 嘅，佢哋成日都系咁谂啫嘛。有一个你有一个假想，就系、是、有一个即系幻想，就系、是、觉得自己一定系会做得好嘛。你喺度拖延，其实又调翻转头咁讲，可能你喺度回避啫，因为你系怕失败，惊做得唔好，所以你咪一路系咁拖咯。 唔系怕失败，系我哋完美，我哋唔容许有。 系啊，你讲得啱。我哋好多都係完美主義者，仲係鑽牛角尖嗰扎嚟㗎。 哎呀， 即係而家你不斷喺度製造啲藉口俾自己。 唔係得我一個人有嘛，係我啲朋友都有嘛。 所以 多數都係完美主義者嚟㗎，好鑽牛。 所以譚生啊。譚生啊，好彩你個女啊，真係讀精神科，真係知道你有呢個事件，有呢個問題，食咗藥之後就好好多，係咪啊？改變咗你自己啲 做。食咗藥之後咧，自己係冇咁辛苦嘅，因為譬如你做嘢咧，你分埋一齊， 你知唔知 分埋一齊做咧？你唔係做 俾我個女 㗎。嚇！你分你會有個心，你知道要做嗰樣嘢，你唔會丟到最後咯，真係唔會丟到最後咯。 啱。 呢樣係幫到大家走嘅，應該係。不過我唔知係咪個個都係啊，即係有啲可能係一個佢自己嘅習慣，有啲可能真係某種病影響，呢樣我唔知咯，咁要自己去。自己去 快休 翻個頭， 我哋 OK 好啦，多謝你譚生， 身體健康啊，身心都健康啊，多謝你啊， 拜拜 ，thank you， 拜拜，我都要唞一唞先啊， 我 feel 到彭程應該就而家上氣唔接下， 我唔可以拖延啊， 佢覺得好絕望啊，全部啲眾人都離曬 嘅，我唔係覺得絕望啊，我比我更加多認識你哋，用唔同嘅理由同埋藉口喺度激化你哋嘅拖延症， 我哋呢一族其實而家歡迎你移民嘅， 我唔會啊， 你要唔要攞 passport 咧？房里共唱，微笑的光圈，八号风雾灯披雨不飘，游丝一打百丈远，在世道里走，你世道磨蚀，调长远，油灯再点，再窄看甚光。望透极尽处，城内照亮了。挨得苦苦的嘴脸，渴求变天。如周遭漆黑一片，抱 作起点。这次我气傲得英勇，连看也是甜，无需急于高攀去证明宏愿。神一早给谱写你我生命线，日光普天照，心播着你梦的交响，从日光找到永远。残剑，那关中彩券，百度高温火光里盼转，白眉转眼被浪费掉，看剩着有光，望透极尽处，无事再恨了，挨得苦苦的嘴脸渴求。 我哋唔拖延住啦吓，头先听过呢一只歌《日光》啊，有啊梁超峰啊，同埋有啊陈士新啊吓，睇下阿豪仔又搵唔搵到啲族群咯，好嘛？ 你得唔得？你顶唔顶得上？ 我顶得上。 我见你个心脏，即系我 feel 到你开始有啲咧，觉得好激气。 唔系，我唔系觉得激气啊。 我头先同彭婷讲，我不如咁啦，为咗公平起见，下个礼拜我哋招募嗰啲心急症嗰啲啊。 好啊， 即系一秒都唔拖得嗰啲啦。 系啊，快啲做，快啲，快啲，快啲嗰啲啊。 系啊。 好， okay. 真系快啲啊，搵阿 Wendy 出嚟先啊。 Hello, Wendy。 Hello。 你好 ，Wendy。 两位主持人你好啊。 你好啊。点啊？你啲症状出现喺你身上？ 唔系我症状啊，讲我先生。 你先生系啊。好，请讲。 同阿谭生所讲嘅一模一样，佢系由朝头早一起身到夜晚都痛，整得好严重。 例如咧， 叫佢起身。 但系嗱，以前咧嗰时咧，我同佢一齐做嘢噶嘛，朝头早啦赖床，好辛苦噶啦。咪就我七点钟床头咧，我起码嚟讲系早一个钟头叫佢起身噶啦。咁好啦，我哋以前因为我哋其实系做货运噶嘛，咁我哋时间嚟揸得好紧噶嘛。咁你嗰记得有一次咧。次咧，即係譬如我哋咧，其實分咗期之後，我哋永遠咧，我哋做辦，我去辦手續嘅，跟住咧就係、是、我先生負責揸車噶嘛。咁我哋要睇住譬如個人工，譬如到我哋個 number 咧，我哋就要翻落去個倉，我哋要交收噶嘛。佢次咧就差唔多，佢個好問咧，佢就永遠咧，佢就一定要廁所度交水費噶啦。咁、因為每次交親水費之後咧，咁一拖延嘅話，我哋要遲一步嘅話咧，你真係估計唔到，就係話我哋會要做幾耐啊，等幾耐啊。我不過嗰次就係啊，我哋遲咗一步即係翻落去做交收咧。我明明咧就係、是、七點鐘放工嘅，咁俾咪再咧一遲咧，就俾人哋氹咗埋去嗰架車一做咧，就做咗三個鐘，我俾佢食宵夜啦。咁即係咧，有時咧工作上咧，佢係亦都係好拖延嘅。咁咧，人哋好多次都話啦，我兩個咧係唔似兩公婆嘅。 點解？ 佢出街咧，佢永遠就行 catwalk 喺我後面咧，好遙遠嘅。 嚇！行都行得慢啲，好自由嘅。 悠閒㗎。係。 佢好悠閒，咁好啦，次次咧就係追唔到巴士嘅。 係。 永遠佢搭前我一班車嘅就係。 哇！可以咁㗎？ 講真㗎，你哋兩個 佢都唔理你喎， 前後腳都咁。 唔係你太急，你咪太急啊！因為 其實有時咧，我留意到佢咧就係即係約朋友會飲茶啦。咁人哋永遠咧，譬如你話約兩點嘅，即係我哋咧喺咁樣 WhatsApp 度講，你講一點半啊。如果唔係咧，你要預佢睇下遲幾耐啦。咁樣你起碼遲九個字落嚟嘅。 係。即所以你就用各式各样的办法希望可以令到他减低在日常生活里面出现了一些误差是不是即是、例如这样 約早一点、樣 所以呢他真的令到我呢我的 IQ 但我 EQ 是很高的我忍耐力真的很强的。 我跟我老婆行街我就不会这样分开行的。我是拖着他来行的。不过呢如果我一推 BB 车的时候呢我老婆就很猛的了。不如我推啦你好慢啊。 即係又滋滋油油啊，又唔知道。但係呢個係屬於謹慎啫嘛，同拖延係冇關係嘅。你話係咪？ 係咪啊？ 有啲步伐唔一致， Randy， 可能有啲情況之下。 咁我唔知佢可能佢嗰種習慣性係點講，即係比較慢啲。 佢個節奏啊！佢个节奏同我哋唔同、啊， 但我讲嘢好快喎，你冇发觉？又好心急嘅，叭叭叭叭叭咁样嘅， 唔升啊！同你啲行为唔 系啦，讲嘢就 协调咯， 系啦。 咁你哋嗰个相处之道系啲乜嘢咧 ？Wendy， 你几分几耐啊？你忍，你冇爆过咩？我唔信、啊， 又好严重啦，点会冇？ 咪系咯，咁。冇改善， 即系习惯咗啦。即系有时就系、是，唉，算啦。咁你咪用另一个方法去调节佢咯。 例如咧，就头先嗰只 其实你调节自己， 系啊。点样啊？听唔到。 咪早半个钟咯。 早半个钟咯。 系啊，乜嘢都提早咯。 系啊。 即系例如你明知系七点嘅，我会噏早一个钟头咯，永远都提早咯。 嗯。 我老婆话咧，佢会落楼下等我咯。即系譬如一齐出门口，我话得啦，我唔喺门口等你咯，我落楼下大堂等你。系啦， 咁俾咗咩压力你啊？ 唔系，咁佢唔想望住啊。 哦，但系 想望住你， 但 系 你都大模 之 样咁样，即系做埋晒熟，即系慢慢滋滋油油咁样落嚟。 咁唔会，我都用我最快嘅速度噶。 系嚟半个钟到咯。 唔会，合理合理嘅时间。 系， 但系你识佢嘅时候，你 系咪都系咁 佢系咁样噶？ 哦，唔系喎。是几多分先睇到嘅啫？ 系啊，即其实佢又系当你熟人先俾你睇个真面目、啊。 佢追你嗰阵时唔系咁， 唔系好守时。 定系你睇唔到啊？你觉得哎呀，佢好自由，好松容啊，好淡定啊。 系啦，你可能觉得佢好， 觉得佢好有型啊。 系啊， 系啦，一啲都唔急嘅。 即系爱情系盲目嘅，即系所以。 唔系咯，其实我哋冇， 所以 变过噶，你明唔明啊 ？Wendy， 系你哋变咗咋？ 唔系啊，系 我哋嘅特性从来都系咁。 Wendy 啊，其实真系异性相吸啊，即系咧，点解咧？即系大家南辕北辙咧，咁唔一样啊！你做。我哋啲心急人咧，我哋做唔到佢可以做到嗰啲嘢， 系咯。 所以你觉得哇，咁淡定，咁 好得意喎， 咁轻松嘅，点解可以喺咁紧张嘅时候，系咪先？ 系啦， 唔系啊，因为嗰阵时我哋唔系一齐做嘢噶嘛。 嗯。 咁后屘后期，因为我哋系一齐去工作，先发现到嘅。 太迟啦，一齐做嘢，所以咧就冇一齐做嘢。减低啲摩擦， 即系佢有段时间就一定要我去帮佢、辅助佢， 系 即系太自由啦。 不过其实去到最尾咧，你哋都系一齐噶啦，啱啱好， 系啊， 系 啊， 佢越拖越好咯，拖住你只手。是会延长成个世纪的，你知唔知道？ 更加好的一样嘢 ，Wendy 系乜嘢？系会延长我哋嘅寿命啊！多谢我哋有咁样嘅另一半咧，可以令到我哋 IQ 啦、EQ 啦、AQ 啦， 所有嘅 Q 咧含量都上升啊！ 系啊，多谢你。 我觉得成日做得要包容。 啱啊，多谢 晒 ，thank you， 拜拜。我哋都冇得拖延啦，因为时间都差唔多啦。 好想调去下个礼拜。 拜拜。